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烟花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二爷王志武请潘豹到家里教自己练武，可是没想到潘豹竟然和二爷的妻子妹妹都有了奸情。那么接下来这个无耻的恶徒究竟又会有些什么样的行为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当夜晚间，又到南屋，那就甭关灯了。今儿把话都说明白了，平常不点灯不觉着，今儿一点灯一瞧，呵，二太太于氏跟王小娥那个美还不一样，少妇跟姑娘不一样，自有一番风韵。你说这怎么话说的，二太太？我可不是流氓坏人，我是真喜欢小何，哪知你们姑嫂，你们这个俩人忒好了，有点感情是不是？你看我这十天，怎么着你还吃多的亏是怎么着？那以后咱怎么着呢？以后啊，明天你跟小何你们俩人圆房之后，自此啊，咱们可一句玩笑没有，就断了这个鱼水之欢。哎，咱俩打住了，别介呀！您这么话说的，通过这十天的交往啊，我觉着我跟您不错，咱们还可以再接触接触。接触什么呀？净听说小两口，没听说小三口的，再加我们那王包二爷，咱们小四口了。咱乱不乱呢？咱们？再说了，她原来是姑娘，她不经男女之事，她现在大方让嫂子了。这你们俩一圆房，她可就不让了，到时候难免有个争风吃醋。我们姐俩这几年出的这感情啊，回头毁在你身上了，倒不如你们俩好好过，到时候呢找个机会呢跟二爷呀明媒正娶提出来，把她嫁你也就是了。哎呀，不会吧？叫我想啊，小娥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既然能让这十天，后边也能让，他的工作我去做。如果小娥那边点头，您怎么样啊？那咱们就一块儿过呀。你这姑嫂俩人什么人？转过天来这儿，在北屋，二太太这屋设下酒席，那么子子潘豹啊，坐拥二美。这儿嫂子回，啊，北屋俩人由这北屋出来奔南屋， 到南屋两个人睡觉，跟这王小娥跟于氏说好了，咱们一边十天，不走前门走后门，留后窗户。而且于氏给出的主意，投了潘豹可就找二爷王志武了，他不近女色呀，他是不贪恋这个，他正常的回家睡觉，该睡得睡呀。现在老师说了，二爷您这功夫练到坎儿上了，从即日起可千万不能再伤您的元气，千万不能近女色。二太太面前您得请假了。他本来我这二五眼的不成，二五眼不成，干脆得杜绝，要不您这功夫可就练不成了，是吧？我这功夫现在，我觉着我也是到坑尖上。哎，对了，对了，一伤元气准完，这些日子功夫全白练了，后院都别回，听见没有？后院都是女眷，阴气太重，不能回后院。您就在头了练，白天啊拿东到西的，让小子们去拿。实在不行了，进去跟二嫂说句话，赶紧出来。到夜晚之间，千万不能回后院。您放心吧，我都记住了。二爷糊里糊涂真听他的，呵，他可美了。那么就在王家三人成奸，可是架不住这个王小娥呢，紧着催，催什么呢？你倒跟我二哥提呀，跟二哥下聘礼呀，托媒人呢，说这事啊。为什么呢？感情王小娥已然两个月不行天魁，自己明白，大概是身怀有孕。两个月不显，这要到三个月四个月一显怀，可就事情败露了。怎么办呢？没办法，只能找于氏商量。小娥最近呐提出来了，让我赶紧找媒人跟那二哥提。可您要知道，我是本府教师爷呀，教师爷教二爷练武，提出来聘人家妹妹，这不成啊，张不开嘴呀，与理不合呀，你看怎么样呢？你是不是给提提啊？这可不成，我跟您这么说得了，我呀是当嫂子的，给妹妹提亲的提得着，可奈何一劫，要说的就一个哥哥，那行了，还不用提，打我这就做主了，嫂子嫁妹妹嫁得着，上面还有大奶奶还有大爷呢，这事儿不问大爷大奶奶，打我这儿说办不了，我这个就有点多余。哎呀，于氏，我跟你这么说吧，他我要这一提啊，要允喽，也就允了，要不允呢，我倒好办，那时节我带着小娥呀可以远走高飞，我就带着他私奔就跑了，您怎么办呢？那咱们可就算分手了。别介呀，还是这么个道理。嘿，哟，那照你这么一说，这事儿我还真得上心呢，您得抓紧啊。哎呀，我也提不着啊。这么办吧，我回到娘家吧，我回到娘家呀，过两天让我妈走亲戚上我们这串个门，让我妈提这事儿行了。哦，老太太能提这事儿，我问问吧，我研究研究。行，这事儿您可搁在心上啊，就这两天抓紧。您跟小娥说一声，别紧着催我，行了。仨人商量好了，于是呢说回家走亲戚，可就到家了。到家见老太太，于老太太一看姑娘回来，高兴啊，为什么？姑爷家阔呀，回来不空手啊。于是呢有点底漏的毛病，说娘家这儿上啊，顺婆家往娘家带东西，什么都带， 啊，这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底漏。每回回家都不空手，老太太就盼着姑娘回门，做好的吃。妈，跟您说，这个我妹妹可不小了，19岁都过了该20了。我打算让您老人家呢上我们家去，见着大爷二爷呀，提一提，给他保个媒。说的谁呢？就是说本府的教师，姓罗，叫罗藩，这罗教师，没有70，愿意在王家招赘，这事儿您看能办吗？于老太太一听，成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姑娘，我去了是亲戚，他上的俩嫂子，二嫂子是你，还要大嫂子呢，爹的俩嫂子给张罗，俩哥哥给做主，哪有说亲娘来做人家姑娘的主的，这不挨着。上俺家去了啊，好没来由就给人姑娘保媒说拉件儿，妈，我也不是干这个的。再说了，那么些人都不聘，怎么单单就要聘给这罗教师呢？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这么回事？大概就是妹妹看上他了吧。对呀，他看上他了，他姑娘大自己做主，有你的什么相干呀？你是人家的媳妇儿，真要说有什么月礼的非分的动作行为，你当嫂子还得规劝着呢。你要管不了，告诉他哥哥，告诉姑老爷王二爷管他妹妹，你怎么反而替他保媒呢？这可不是妈说你，素常素往的呀，在人家家总要本分。大概老太太也听说什么了，跟姑娘不能深说，拿话点她。妈呀，我跟您这么说得了，这事儿错非您老啊，别人还管不了，别人提更提不着了。哎，这个小娥呀，我们姑嫂两个人感情很好，素常素往我往家来呀，带的那东西可不都是我拿的，也不都是您姑爷给您拿的，大半都是小娥给您拿的。拿的这个啊，梳头油啊，胭脂粉啊，料子呀，给您买的对鞋呀，那不都是人小娥花钱吗？这事情您要办了呢，可也没别的。姑娘，您别瞧人小，手里有梯级，有的是钱，头来可跟我说了，许我200两银子，这200两银子可不是别人，都是您老的。您要把这煤给保成了，姑娘谢姨谢您200两银子。您琢磨，老婆嫁一看坟的，哪见过200两银子呀？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的。一听这200两银子，于老婆一琢磨。哎呦，你不是让妈为难吗？你说妈管不着啊。这么着吧，你去上地上把你爸爸喊来，把你爹喊来，跟你爹咱们商量商量这事儿。有商量？那有商量，有200两银子就能商量。于是呢，撇着撇的呀，奔地上了，过了坟圈子到地上，把娘家爹喊回来了。老头子一瞧姑娘回来，很高兴的，那甭问呢。一瞧姑娘回门，老太太高兴，今天炒俩菜，烫点酒，晚上回来让姑娘陪着我喝口。老头很高兴，说你头着家走，我这就去。一会儿的功夫，老头子也跟到家里来。果不其然，老太太这儿炒菜打酒，菜也炒好了，酒也烫得了，三副杯筷跟着摆好了。老头这头一杯酒喝得挺好，二杯酒喝挺舒的，三杯酒一下肚，老太一瞧这龙份到了，我要跟你提点事情啊。你说这不是姑娘回来吗？姑老爷门上啊有个妹妹啊，知道那姑娘叫小娥，前2年啊还跟着她嫂子上咱家来过啊，跟着咱们姑娘来过，这2年呢这姑娘大了，不能胡溜达了，再说咱们这地方啊离坟圈子太近，也没人爱上咱这溜达来。那姑娘怎么样啊？是啊，你既知那姑娘大了，这姑娘就该嫁人了。 可不是吗？他嫁不嫁人与你什么相干？你瞧，咱这不亲近礼道的吗？呵，这你又亲近礼道的了。人家王家的事你别管，不是，他是这么着，这不姑娘回来吗？打算让我呀，给说个媒。他们府上啊，有个教士，这教士呢，姓罗家罗潘，会两下子。不是他看上这姑娘了，就是这小娥看上他了。甭管他们俩谁看上谁了，反正现在提出来，中间缺一个穿针引线的人。老头子，我呢打算呢帮帮忙。打住！你帮得着忙吗？咱们是人家王家的亲戚，有庆年上人家里去给人家大姑娘保媒的吗？保媒也行，子弟比王家高，不能比王家低。或者说是谁家派出人来了请您，烦出您来了去行。这是教师爷让咱们姑娘回来请你啊，那这不是有了奸情了吗？这教师爷有烦本家主奶奶啊，回娘家找亲娘保媒拉纤的吗？这里头甭管谁喜欢谁，我听着也不地道，这事儿不许你管。别介，这不跟你商量吗？没商量。老头这酒也不喝了，菜也不吃了，啪一摔筷子，你到人家家呀就应当有本分二字，别看咱们姓于的给人看坟，务农为本，我种这么点田，林子里头有点出产，哎，我对得住良心，咱们姓于的不亏谁不欠谁，该咱们办的办，不该办的别办，胡来不成。这话呀，半说老太太半说姑娘，青着脸披上衣裳走了，回地上住了，地上有棚子，老头气走了。呵，这老东西不如不跟他商量。你爸爸说的可也对，我倒不是说呀向着你爸不向着你姑娘，这事儿本来我听着就差点，你看你爸爸这一说吧，连我都爱说，得了，二百两银子我也不要了，这事儿咱别管了。嘿，于是一听白说，怎么着？哎，你干嘛？你爸爸说你委屈什么？不是我们埋怨老家的不是，就不该把我嫁王家。嗯，这话从何说起啊？王家有钱呢，小王庄一大户啊，你到那吃好的喝好的，就是妈妈我在家跟着也沾光啊，怎么不该把你嫁到那儿？您未从嫁之前您打听打听了，您这姑爷王二爷都好奇什么呀？我知道好奇什么呀？怎么着，他打你了骂你了，你在他家受气了，好喝酒，喝完酒耍酒疯，打老婆打姑娘你了，那咱不让你说出来，让你爹拉你找他们讲理，别看咱们家有势力，咱可不怕。好抽烟，好耍钱。哦，他贪恋女色，外边沾花惹草了，是不是？就这个，他要真贪恋女色，姑娘我就不埋怨妈妈您了。就因为他不近女色，我嫁过去这么些年，为什么我没生养啊？是啊，咱们理亏不就在这儿吗？谁理亏啊？他得行夫妻之道，他才能有孩子呢。他根本不进内宅，跟姑娘我根本就不睡觉。妈，我跟您这么说得了，过去这几年呢，根本我们俩人就不在一屋睡，就是这小娥一直陪着我。姑娘，我这么一糊涂啊，啊，有个跑上房的不错。那一年呢，他也就二十郎当岁，长得挺精神，小伙子挺棒。我呢抓他一差之错呢，我就给他罚了。罚了这么几回之后呢，也不怎么着，让二爷大概知道了，就把他轰了。我犯过这么一回错误，哎呦，我也听人瞎传，妈妈我不敢信，感觉真有这事儿。姑娘，那你可受委屈了，我委屈大了。哎呀，妈妈也打年轻时候过过， 那你这搬出这事儿来怎么样啊？ 是啊， 那小娥跟我住街坊啊，他可就知道了，拿了我的真当实据。哎，人家妹妹不仅不揭发我，人还替我遮遮盖盖，一床大被子捂得挺严，没有走漏半点风声。您说姑娘向着我不向着我？是啊，你们姑嫂的感情好啊。那么现在人家有事儿了，咱能不帮忙吗？他有什么事了呢？您怎么还不明白啊？他跟这个罗教师还有您姑娘我，仨人先等会儿。老太太站起来了，把门先削上吧，后窗户也给带上了。我的姑娘哎，怎么这话里话外的，妈妈我有点听不懂了，到底我们上点岁数跟不上你们这个年轻人，怎么还仨人仨人的了？怎么意思？他是这么着，先开始啊是他们俩人，他们俩人呢可又不是，他们俩定位好了，我呢是替小娥，替了这么一工呢，后来呢他又来了，现在我们是倒替。这个罗郎呢他敢包，您知道吧？老太太一听，呵，姑娘们，你可赶上好年头了你。你们怎么，你们这个姑嫂两个人也不至于这样？那您说不成，反正现在生米熟饭就这么着了。姑娘我这点苦也没地方说，也就回来跟妈妈您说，一句没含糊，我说的全是实话。现在妹妹小娥两月不经天魁，恐怕身怀有孕，恐怕这个时间一长了，到时候这个事情就败露了。您现在要不提，一显怀，他们俩人可就犯了案了。到那时，这个罗郎他会把式，他带着小娥一跺脚远走高飞了。那时节独独抛撇下您的女儿，我一个人独守空房，守这个空寡，您叫女儿我呀。别哭了。哦，感情是这么档的事情啊。既然是姑娘你跟妈妈我说了实话了，行嘞，这事儿妈妈我替你做主，你瞧妈妈我给你提提，这事儿你放心，保证成。妈耶，您有办法？那能没办法，串门子上咱王家走亲戚，这事儿叫妈妈我了。活该王志武，你个王八蛋，你欺负我姑娘啊。哦，结婚好几年了不跟我们姑娘睡觉，你就练武，你可练的什么武啊？练来练去怎么样？练对付了这武教师，把你老婆把你妹妹全都霸占了，你还尚且不知，该你当这王八。你说这老太太护犊子不讲理，她向着她姑娘。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